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47回，姐弟二人随着大舅舅陆路转水路，看尽沿途风光，赏遍风土人情，悠哉悠哉地抵达临安城之时，恰逢中秋佳节。宋太夫人望眼欲穿，两日前便是小厮们往码头上守着，收到宋静派人送去的准信后，更是命宋家二老爷和三老爷亲自来接。也不怪老太太兴师动众，却原来先世的原配谢夫人是宋家最小的女儿，上面三个哥哥并父母双亲接待她如珠如宝，要星星不给月亮，衣食住行无一不精。无奈女大不由人，刚长到15岁，便叫谢涛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小白脸哄了去，远嫁长安，不出几年便赫然长逝。老太太伤心的险些哭瞎双眼，宋静更是大闹谢府，险些斩杀了妹婿。宋谢两家从此反目成仇，可谢之方却是嫡亲的血脉，如何忍心抛却？宋太夫人每每寻到什么好物件，总要妥帖的收起，待到大儿子去长安述职时，便使他捎去，又令他绘了外孙的画像，留在手边时常观看，只苦于山长水远，不便相见。因此，知道姐弟二人要来府中小住，太夫人高兴得好几宿没睡踏实，一会儿令丫鬟们翻找出库房里压箱底的珠宝首饰，但凡有适合年轻姑娘的，便叫他们小心收好，单等谢之真来。一会儿又令经商的二儿子宋琦去宋家马场里挑几匹性情温顺的千里良驹给谢之方预备着，和几位儿媳一起挑拣了衣料，预备给二人裁两身秋冬的新衣。船尚未靠岸，一群乌压压的人便簇拥着两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迎了过来。谢之方亲手为姐姐戴好帷帽，遮去越发明艳的娇颜，又不放心地帮她整理好面纱，命琵琶和青梅两个小心伺候着，这才前头开道，跃下跳板，和另外两位舅舅相见。宋家的人都生得好，二舅舅宋琦留着一口眉染，举手投足有骆驼之气。三舅舅宋章一手创立了临安赫赫有名的隐泉书院，身为山长，温文儒雅，气质清贵。谢之方的膝盖还没弯下去，便被两位舅舅一边一个死命拦住。 都是一家人，不必行这些虚礼。几年不见，明腾长高了不少，有些男子汉的模样了。 宋琦道，说着眼中已有泪光闪烁。宋章派了两个仆妇过来照应谢之真，笑道， 嘿，二哥平日里最是豪放不羁，今日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明堂和真娘一路辛苦啊，快些上轿回家吧，老太太在家里面等得着急，咱们再不回去，只怕她老人家要亲自来接了。 几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谢之方到底还是行了一礼，谢之真也仪态万方地扶了扶。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到宋府，太夫人早就站在所居的福寿堂门口翘首以盼，何家上下的主子们也都到齐了，小厮丫鬟们肩并肩地挨在一起伺候，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谢之方小心地扶着姐姐下轿，见院子里人多眼杂，便不肯让她取下帷帽，亲自拉着她的手走到太夫人跟前，姐弟俩跪在地上端端正正行了个大礼，齐声唤道， 外祖母。 听到这个称呼，老太太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拄着拐杖的手不住哆嗦，连声道， 好好孩子，快起来啊。 二人进了屋子，下人们各去忙碌了，举目四望皆是亲人，除去太夫人之外，有三位舅舅和舅母，有宋静家的两位表哥，宋琦家的一位表哥， 宋张家的一位表弟，年岁都差不了太多，这会儿正好奇地望着他们。宋琦道， 虽说男女有别，可这屋子里的都是自家亲人，真娘倒不必严守谢家的那些个虚礼，和你哥哥弟弟们见一面吧。 谢之真这才取下帷帽，对众人赔了个罪， 是真娘失礼了。 而听得周围一片倒抽冷气之声，谢之芳心里隐隐有些不自在，却又无可奈何。结节渐渐展开，有倾国倾城之姿，就像怎么也掩不住光滑的宝珠，可他总不能将它严严实实地藏在屋里不许见人吧。不止在场的几个少年满面惊艳之色，就连见惯了事情的宋琦和宋章也吃了一惊。 竟和阿玲年少时有些神似。 阿玲便是谢之芳死去母亲的闺名。谢之真与宋家本无血缘关系，这相向一说更是无迹可寻，不过是他们触景伤情，他又像谢夫人一般性情温柔和顺，这才唤起了熟悉之感。这话更加触动太夫人的伤怀，她一把将谢之真揽进怀里，哀声痛哭，老泪纵横，满口心肝肉的叫个不住。众人好不容易劝住，谢之芳又插科打诨说了几个笑话，这才将老太太哄转，一大家子人围坐在餐桌边用膳。三夫人身怀六甲，与谢之真坐在一处，拉着她的手没口子的夸，一边抚着自己隆起的小腹叹气道， 唉，我昨日请大夫号了脉，这肚子里的又是个小子，可见天生没有女儿缘分，若真得一个真娘这样的，就是教我日日给佛祖烧高香我也乐意。 二夫人性情活泼些，生得五短身材，面容白净，闻言笑道， 可说是呢，咱们家一窝一窝小子往外蹦，就是见不着个闺女，真是急死人。真娘这回可要在家里多住几个月，也安慰安慰我们想要女儿的心。 大夫人主理中馈，忙前忙后的传菜，慈爱地帮谢之真理了理微乱的鬓发，柔声道， 今儿个桌上的菜色都是你弟弟拟给我的单子，说是你平日里爱吃的，也不知道家里的厨娘做得合不合胃口，你且尝尝，若有入不了口的便告诉舅母，千万不要客气。 谢之真闻言过意不去了，笑道， 阿唐不懂规矩，给舅母添麻烦了。 我就喜欢他那个有什么说什么的脾气，你住久了便知道，咱们家并没有那许多规矩，你那几个表哥都是活泼爱玩的，也就三弟妹家的阿泽小小年纪啊，便有些文人家的脾性，喜好读书，性子敬贤。 宋家给姐弟俩单拨了两个院子，一前一后，仅有一墙之隔，院里打扫得干净规整，一应用度俱全，又给谢之真拨了四个十三四岁的丫头伺候，谢之芳那边另有小厮听候差遣。到了晚上，宋府张灯结彩，在湖边的戏台子前搭起棚子，里面给女眷们设了一桌，外面长辈和小辈各设一桌，中间以屏风相隔，赏月听戏，共度佳节。老人家连着几日里折腾，今儿个白天又伤了情，听不了两折戏便打起了盹儿。见状便和舅母们告了罪，亲自送太夫人回去歇息，又让丫鬟们点了安神的熏香，往老人脚底下放了个小暖炉，看着老太太睡得沉了，这才轻手轻脚退了下去。不过半日光景，谢之芳便和几位表哥表弟打得火热，坐在一处行令喝酒，说不出的快活。这几位少年和他年纪相当，性情也豁达爽朗，比京城那帮子满腹心机绕来绕去的公子哥有趣许多。谢之芳脸上的笑也真诚了不少，只觉浊气进去，天高地阔。酒至半酣，大表哥宋永兰邀请道， 我们几个打算明日里去崇明山登高赏菊， 明堂弟弟可愿同行？ 好说好说，我随船还带了好几坛上好的精华酒，晚间回来咱们蒸螃蟹吃。 谢之方当然极为捧场。二表哥宋永涵兴致勃勃地道： 我记得山上有条小溪，水质极清，鱿鱼成群，咱们带上鱼竿钓鱼去。 不是我吹牛，我最会钓鱼了，明儿个咱们比试比试，请大舅舅出个彩头。 三表哥宋永仪在旁又道： 咱们带着真妹妹一块去好不好？谢家规矩大，他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只怕闷坏了，到了这边也好跟着咱们松散松散。 谢之方闻言脸上的笑容微敛，扭头仔细打量这位三表哥。俊秀的少年生着一双温柔多情的桃花眼，神情坦坦荡荡，似乎半点也不觉得自己这个建议有什么不妥之处。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